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介绍紧咧就系《黄丝带》呢本新嘅诗集入边嘅诗啦。咁啊，今集系继续噶。 系啦，上一集咧介绍啲主要好似我啲咁嘅，即系老比较老啲嘅诗人嘅诗啦。咁但系咧，当然啦，雨伞运动嘅主要骨干咧都系年青人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年青人系点样去用诗歌去反思呢场运动咧，更加有意思吓。咁咧呢集咧，我拣嘅咧大多数都系90后啊。 嗯， 咁比如话我哋第一个揀嘅诗人呢叫邢惑，呢位诗人呢其实佢可以讲系香港最年轻嗰一代嘅诗人嘅一位呢，最年轻入面嘅最成熟嘅一个。咁佢嘅诗呢，你大家可以睇到呢，佢嘅诗系诗艺好精湛，而且呢对诗歌本身嗰种自觉嗰种清醒系非常之到位嘅。咁我哋不如先听一首诗，然后我哋讲下佢点样嘅成熟法。 骨落凝滑，40日夜，一条鱼骨天线就可以撑起那卡住马路与山脊的一根又弱却锋尖横生在垂直成长的都市间。是你要吞我还是欲我？我还学懂了海流的呼吸声，当汹涌向坦然交出最后一口气，我便摊开自己成为世界的引魂幡，原在狮子山巅招每一个尚在呼吸的影子，又在飞蛾绝壁见证天际线道成银色。当一幕催泪乌烟从空中散落，恼旧的骷髅就此损生出一顶顶帐篷鲜艳欲滴。那待择的未来是一千种可能性，一千种可能性用一条黄布就能揭开，那是可以浓缩成眼睛里的一点，而仅仅一点就可分辨世上所有的颜色，就可烧造一艘艘长江夜渡的小船，焚向北方的铁幕连环，那可是世上所有风沙的原色，就此被一根鱼骨剔起，扬开的可不止40日夜的洪涛，还有更多。若每一把张开的伞下可以砌停一个新芽的梦，我们轮流守夜，轮流点灯，将深陷在时孔里的骨纤缓缓旋动，将时代修正到我们的视线里，在重重铁马与政治以外的一个个窗框中，那些新旧的眼睛闪亮，那些新旧的骨灰也静静地闪亮。 骨落，咁啊，作者就系凝画，咁我估唔到佢用呢个骨落做诗名。 系啊，我哋头先一睇嘅题目，即系都似我哋嗰代人用嘅题目，因为骨落咧，大家如果屋企有阿婆阿嫲咧，咁都会经历过俾佢搵个本兄喺你嘅头度敲啦，叫你即系啃住呢条骨。咁其实咧，我谂佢嘅最初嚟呢个意象咧，可能真系。佢首先係11月嘅時候寫嘅，嗰陣時咧，其實佔領運動咧、雨傘運動咧，對於成個香港政府嚟講，即係有啲似啃喺佢喉嚨中嗰條骨咁樣，即係上又唔係，落又唔係咁樣。咁我哋自己亦都有呢種困惑喺度㗎嚇，都唔好話即係一定會睇得到未來啦嗰個時候。但係呢條骨咧，佢喺凝畫嘅想像力入邊咧，就變幻化成好多嘢啊，又係魚骨天線啦，又係呢個招魂嘅飯。又是最后去到甚至是骨灰骨纤，即是找到牙纤来开锁匙的骨纤，甚至乎呢是烧了的鱼骨等等。但是最终呢，其实它全部成首诗下来，你会看到那个骨呢就好像一把缩骨遮那个散骨这样，即是它可以撑开又可以合埋，又可以顶起上来，又可以即是用来做很多东西的。呢首诗是一首关于诗的诗来的，我觉得是一首关于社会诗、关于政治诗的诗，亦都是呢通过诗去隐喻翻呢抗争呢样嘢到底系乜嘢。佢入面一句呢写得非常之好，佢话那待择的未来是一千种可能性。 其实头先我哋讲啦，佢嘅骨有好多种可能性，会变成各样嘢。就好似呢把遮，我哋曾经用嚟即系挡雨，又挡催泪弹，又俾人话系武器吓、啊，又可以最后变成一个象征咁样。咁其实呢度咧，佢讲紧嘅就系我哋喺抗争入边咧，我哋嘅诗歌又好啦，我哋嘅艺术好啦，包括我哋每一个行为咧，都系寻找紧未来嘅可能性。 嗯， 即系我哋唔系话预期一定会有一首好诗喺度等紧我哋，或者预期一定会有一个好嘅政府。甚至话，比如话，真系所谓嘅即系真普选成功咗，咁我哋系咪就一定会选出一个好嘅特首呢？唔系噶嘛。 嗯嗯， 但系咧，我哋要保证系有呢种可能性啊嘛。即系诗都系咁样噶，我唔保证我首诗最后会带你去边，但系我首诗会提供好多可能性，将你嘅想象力投入去，你去成为呢入边嘅每一条骨啊，每一集骨灰都好啦。咁、嗯嗯、你都系喺度做紧你自己嘅选择。即最重要是有得揀嘛。 係，同埋佢話啲骨灰都可以靜靜地閃亮。 係啊，就算即係其實呢種係一種背水一戰嘅氣概嚟嘅。哇！我就算我變咗骨灰，我都係閃亮嘅骨灰啊！嚇、 嗯， 呢條骨咧，無論落唔落咧，其實咧佢撐喺度咧，已經係一個態度嚟嘅，即係好倔強，好有自我嘅宣戰嘅意味喺入邊。即係我哋係咪繼續做呢條撐喺度嘅骨咧？ 嗯，凝或骨落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聽嘅咧就係《沉默的共謀者》。 沉默的共謀者，小兜，有太多應該站起來的人，但他們的屁股都只是貼著自己的影子。哒哒哒是键盘的声音，有的说人往往被困于影子，我的影子已经不能走路了，因为有太多应该站起来的人，但他们却找不到自己的良知。在花盆里没有，在饭盒里没有，在女儿的涂鸦里没有，在厕所里没有，所以也许你说不再年轻，所以也许你说心里有石头重甸甸的，所以那请你自问，大声地想不想做沉默的共谋者？默许差人爱催泪，斜排爱差人，轰轰烈烈化为不义的肥料。 咁小兜呢位诗人呢，我就唔熟悉嘅，但係我睇过佢好多诗，其实佢可能仲大过凝华少少嘅。咁、但係佢啲诗呢就好搞怪嘅，同佢嘅笔名咁样啦。 小兜。 係呀，比较幽默嘅，就好似呢首诗咁样。佢入面有好多其实係讽刺嚟嘅。但呢种讽刺呢又唔会话係令你即係完全就觉得笑完就算嗰种讽刺。咁嗰种讽刺入面呢，佢又包含住一啲呢指向自己嘅。同埋呢，佢係去針對沉默呢樣嘢，佢直接用佢嘅詩去嘗試呢指出沉默嘅荒謬係咩。比如佢每一段呢後面都係因為所以咁、其實因為乜嘢呢，所以乜嘢呢，一個沉默者其實就好容易為自己搵好多理由。即係我哋會有好多理由，我唔去上街，我唔去企出嚟，我唔去發表我哋意見。就好似另一個，我讀到呢個因為所以嘅時候呢，我就諗起嗰陣時有流行講嘅流年乜乜乜。即係其實好多人呢不善於表達，唔係話佢哋真係不善於表達，而係佢唔表達入面呢係有佢嘅政治意味嘅，係有佢嘅意味。即係選擇沉默呢，其實已經係成為咗罪惡嘅幫兇嘛，有一句咁樣嘅説話嘛。呢、這個世界冇話無立場呢樣嘢嘅，無立場嘅時候咧，就證明咧，其實你已經係幫緊兩個立場入邊強勢嗰一面啦。咁、其實呢首詩佢好簡單，佢入邊講一啲好搞笑嘅情形啊，佢嘅屁股貼住自己嘅影子啊，哒哒哒是鍵盤嘅聲音，都係諷刺緊嗰啲鍵盤戰士啦，或者諷刺緊嗰啲即係唔肯喐嘅人啦。咁、佢有更深刻嘅就係話人被困於影子，即係其實影子好似係你一個藉口嚟嘅啫嘛，係你面對強光嘅時候，你自己投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他应该是你带着他喐的嘛，你又怎会被你的影子困住呢？那你就在这里为自己找个藉口咯，最后你就成为一个共谋者咯。 沉默的共謀者嘛，咁同埋佢最後尾都有講話，你呢啲共謀者就默許差人愛催淚。 哇！呢度好，即係都幾辛辣嚇。差人愛催淚，邪牌愛差人，空空烈烈化為不義的肥料。咁寫到最尾咧，係有啲嬲嘅，有啲憤怒嘅嚇。即係你講乜嘢不再年輕啊？又成日話你自己心入邊有石頭沉甸甸啊？咁你係喺度講喺度講，你幾時先企起身咧？ 是离开个影啊，不要黐住个影。小兜的沉默的共谋者，跟住落嚟呢，我哋要听听走进雨里。 走进雨里，陈理财。下午我和妻说好等他先回家，在途上他看见的听到的我也不会不知道，街上的事情正要发生。找回藏于家中一角的背包，打开后发现还有从前日子剩下的书本与纸条。如今我们把背包重新填满，背上牵彼此的手，走一条熟悉的路。记忆掩住我们的嘴，不要说那些太悲哀的只停脚步的歌。迎面而来一位母亲，急步归家，担心家里年纪尚幼的孩子，一些年轻的笑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翁，逐一与我们擦身而过，走向稍远处的灯火。而天空终于变黑了，我们朝相反的方向行走，那里也有一些母亲、年轻人，另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翁，一起笨拙地走过灰色的烟幕，走进雨里，站着、坐着或躺着，在历史之中。 走进雨里，作者陈理财。 陈理财呢个作者，我第一次听到呢个名字，亦都第一次睇到佢嘅诗啦。当然可能系比较年轻嘅诗人啦。咁佢嘅诗咧就好平淡。非常平淡，佢唔去讲太多要求啊，亦都唔系剑拔弩张咁样嘅。佢只不过系讲紧好简单，佢可能唔系一个系好积极参与运动嘅人，但系佢都行咗过嚟啊。佢同佢嘅妻子，佢不会不知道街上的事情正要发生啊。佢好似半推半就，但系亦都系必然咁样行咗上街头。跟住呢迎面呢见到各种人，咁呢啲人呢都係好似佢咁样嘅一啲普通人啊，佢嚟过呢条街上面，但佢要赶返去凑仔喎，有个母亲啊，有个老伯呢，咁佢呢就会行去更远嘅灯火度，咁你都唔知佢最后佢第二日会唔会再嚟啊。咁其实呢入面呢，有先我鍾意佢呢，就係佢写到咗一个日常，即係喺雨伞运动进行斗舞嘅时刻嘅时候呢，我佢成为咗好多人嘅日常啦，咁好似我翻屋企之前，我翻工之前，我系都想嚟睇一睇吓，咁我呢嚟睇一睇咧，有啲人就话哦，你系过嚟旁观嘅，咁其实我觉得能够如此啊，已经好不错啦吓，即系你已经系参与到入嚟，你已经成为咗佢最后话啊呢、這个走进雨里，站着、坐着或躺着，在历史之中，即系无论你系企住嘅，喺度旁观嘅。或者你坐低咗，我觉得我要喺度静坐，喺度抗议，甚至我瞓喺度，我今晚要喺度过夜，我要住喺帐篷入边，以一种更强烈嘅方式去参与，但你已经加入咗你嘅历史啦。 系啊，原来咁样已经系历史啊嘛。 系啊，咁历史就系咁样组成嘅，而且呢个组成咧，就好似佢前边头先我讲，佢话。佢不会不知道正要发生，即系每一个人，就算你点样推托话我系无意参与历史嘅，实际上你已经行出咗嗰一步，你已经系其中一个推动者啦。 系陈理财嘅《走进雨里》，跟住落嚟有陈锦伟嘅《在朗豪坊和信和之间》。 在朗豪坊和信和之间，陈锦伟。在朗豪坊和信和之间，有一些街道没有黑夜。在西洋菜街和砵兰街之间，有一些时间没有虚度。在波鞋街和电脑广场消费之后，我们决心再消磨一点意志。在霓虹灯和街灯之间，仍有一些火光不能熄灭。显然在窄壁的天空和沥青路面间，有一些噪音宏大而且动听， 在生活和公义之间，有一些目光没有怜悯，在对面的金铺和药房之间，我们串连了一些故事，在街角和暗角中，有一些灵魂贱价代沽，在无奈的耻辱和可笑的谎言中，有一些人就坐在朗豪坊和信和之间。 在朗豪坊和信和之间，作者是陈锦伟。 是啊，陈锦伟呢在这本诗里面收了他很多首诗，其实每首诗呢都有些旺角的意象的，可见呢他是旺角的留守者之一。这个在朗豪坊和信和之间呢的题目你已经看到了，其实差不多就是最核心的那一段的占领地带旺角。而且呢你会看到很有趣啦，在信和集结的人呢，其实当然跟在朗豪坊集结的人很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平就算未有雨傘运动都是的，那我们去信和是去买二手 CD 啊，是啊，买一些真的很草根的东西的嘛，去朗豪坊那真的高污的嘛， 高价一点 是啦，那就这里面那个对比出来呢，但是呢中间它说铺开那条街道呢就很有意思了，那有些街道是没有黑夜的，有些时间是没有虚度的，我们的意志是可以再消磨的，但是它全部是矛盾的意象，但是这个矛盾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我决心再消磨一些意志，喂，意志消磨怎么会是决心的呢？我们平时说哇又消磨了一些意志，真 是负面的， 是很负面很 hea 的嘛，甚至很被动的嘛，你竟然可以决心消磨，其实这里就是我令我想起呢那时候在旺角的那种情绪就是这样的，你越是指我们是暴民，你越是说我们是一些社会无用者的时候呢，我哋就好似我越要坚持我哋咁样嘅态度，我坐喺呢度就证明紧我唔系暴民，咁呢度入边咧，佢好多一连串嘅矛盾嘅意象啦，咁有啲系好讽刺嘅。佢话喺金铺同药房之间，我哋串连咗一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呢句话好有针对性嘅，即系我哋当香港慢慢变成就得金铺同药房嘅时候，仲有人喺度串连紧故事，即系香港以前香港系好多故事噶嘛，但系如果当香港全部变成一个购物场之后，咁啲故事去咗边咧？咁啊要靠呢啲即系唔去帮衬金铺同药房嘅年轻人去制造一啲新嘅故事出嚟咯。 吓，跟住落嚟仲有街角同暗角之中啦。 咁街有啲人选择企喺街角，有啲人咧就被拉入暗角啦。 全部都是矛盾啊嘛。 系啊，咁佢呢个灵魂贱价代沽咧，都系一句话嘅变种啦。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你自己值几多钱，或者你自己嘅价值何在，系你自己做出嚟噶嘛。你选择做掹人入暗角嗰个人，你咪将自己嘅灵魂系贱价变卖咗咯。 大家都见到了。最后我哋要介绍嘅呢一首咧，就叫做《催泪时代》。 《催泪时代》，李浩谦。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崩坏的时代。秩序正被暴力鼓舞，所有人都被街道催泪，都被烟雾感召而无限感伤，而铁马已被最后的遗民夺去，然后还给乐园。但我们还有胆，还有弹道横卧在现场，鸡蛋仍会飞一会儿，像村上春树所言，高墙宣判姿态。这是一个最道德的年代，每人都被分发一根有弹手枪，对希望进行绝杀。这是一个最自由的时代，自由空前地沉重，我们正在呼吸，抑郁绝望的背后是绝后的代价，代价亦在反正自身，恐惧必消化痛楚，在第一发未响之前，最后一发尚未来临之后，眼睛还在飞翔。 李浩谦咧，亦都系一个即系新嘅名啦，吓，即系诗坛，我谂系新人啦，可能或者系我自己孤陋寡闻未睇过，咁但系我今次又喺呢入边睇到佢嘅诗咧，亦都系都 幾特別嘅，佢嘅詩咧好雄辯嘅，可以講，即係佢好似咧我係中意嘅一個英國詩人奧登嘅詩嘅、嗯、啊，當然啦，佢仲好年輕啦，仲係即係有一種志氣喺入邊，但係咧你會睇到咧，佢係想通過呢首詩咧係去辯駁一啲嘢嘅。咁一開始你令你諗起《雙城記》啦嘅開頭啦、嗯、狄更斯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嘛。咁狄更斯講完就算啦。咁我哋每個人咧，其實都去即係闡釋緊呢句話點樣作用喺我哋自己身上。咁如果喺香港會係點樣咧？佢最好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成就我哋嘅黃金時代咧？咁如果呢、這個秩序被破壞嘅時候咧，佢係咪就咁崩壞咗咧？咁其實呢首詩咧，佢係一路咁陳列緊一啲對比嘅意象，但係咧佢嘅選擇咧，當然係會暗示到出嚟啦。尤其係佢寫到即係呢個雞蛋與高牆嘅時候，係、 嗯、 啦，佢想穿上。但係咧，佢有意思嘅就係佢將另一部電影溝埋入去，就係、是《讓子彈再飛一回》啊嘛嚇，《讓子彈飛》佢個雞蛋係仲可以飛一陣嘅喎。咁我哋都知道雞蛋掟向高牆咧，即係分分鐘都係碎噶嘛。但係高牆係唔識飛嘅，雞蛋係可以飛一陣嘅、 嗯。 當呢個雞蛋嘅飛咧，慢慢延伸到呢首詩後邊咧，佢話喺最後一發子彈未擊響之前啊，嗰、那個人嘅眼睛啊，仲喺度飛翔啊、嗯，即係雞蛋化成一隻眼睛啊！你只要飛咗起身咧，你就可能望得到高牆嘅背後係乜嘢嚇。當你望得越多嘅時候，你先至可能會睇得清呢個時代到底係一個美好嘅時代，定係崩壞嘅時代，定係咧由你去選擇嘅時代。 係啊，哇！呢一首係催淚時代啊，由呢個最道德嘅年代啊，到最自由的時代啊，咁樣。我發現咧，其實係雨傘運動嗰個時間裏面咧，好多人都攞咗狄更斯呢句説話出嚟講。 大時代啊嘛，咁我諗我哋每一個人置身喺嗰個環境之下咧，都有呢種即係身處大時代嗰種意味啦。咁唔單止狄更斯嘅，甚至好多以前嗰啲。嗰啲家變啊，嗰啲咁嘅電視劇啲對白都攞曬出嚟噶，因為真係喺一個大時代啊嘛，我哋香港好似小時代咗好耐，咁哇有一個大時代喺度，既然係大時代，我哋咪要做低一啲即係稱得上呢個大時代嘅事情，講一啲啊稱得上呢個大時代嘅話咯。咁我哋既然係咁，我哋當然就會寫一本咁樣嘅詩集出嚟，就可能。好多詩人咧，就算佢哋平時咧唔慣寫咁嘅題材咧，喺嗰一刻咧，佢哋都發現自己必須要即係好大聲咁樣嗌出嚟。 咁我希望咧嚟緊咧，應該都會仲會有好多關於係雨傘運動嘅詩咧，會結集成書啊。 係啦，咁我所知嘅咧，仲除咗我自己嗰本啦，另外字花都會結集一本嘅。咁、 嗯、 希望咧嗰兩本出嚟之後咧，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啲詩啦。 係，好，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